金志文远走高飞。 拥挤的城市布满了虚伪，何不去辨解是错是对，就让一切回归那自由的感觉。如果迎着风就飞，俯瞰这世界

听我们也听不下来，举起手来尖叫呐喊，荧光棒仙女棒管你还有什么棒都一起摇摆，冲冲冲冲冲冲向海边， Go Go Go Go Go， 准备疯癫，我要夏天在我耳边碎碎念，冲冲冲冲冲冲向海边， Go Go Go Go Go， 到你身边别说再见，我已经开始想念，起来很健康，人是胖的美，笑起来很阳光，对你 say个 hey， 出水芙蓉在甩头，你是个哪位？管那天多黑，反正还有月光，脚步继续追，冲上沙滩的浪，越嗨越不累，音乐不停，我们也停不下来，举起手来尖叫。 2046年5月4日，洗漱系统准备完毕。 知道了。 炫装版石墨烯外衣准备完毕。 不要这么啰嗦，快点说。 能量早餐准备完毕。FM98.2 全新视觉系统。 慢慢慢。 是否需要播放 FM98.2 最新节目？ 嗯，帮我启动全息互动模式，我要和主持人见面聊。 全息视觉系统，全景环绕音效准备完毕。 想用最年轻炫酷的方式听广播，不用等到2046 FM98.2 全频可视化平台，年轻不计年龄，你 我知道时间地点，去计算着最准确的遇见，俗套的对白，情节无数次演练，方程式的原点延伸到科学般的爱恋，坚信这一切都会如期出现。

let it. So I had to learn to forget it the hard way.

在第二位，李荣浩，年少有为。 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，可怎么去熬。 第一名，金志文，远走高飞。 也凑不到相伴，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。一碗热的粥，你怕我没够，都留一半带走，给你形容美好，今后你常常眼睛会红。原来心疼我，我那时候不懂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，懂得什么是珍贵，那些美丽没给你，我一生有愧。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，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。换一生多喝几杯，和你现在 金志文，远走高飞。 拥挤的城市布满了虚伪，何必去辩解是错是对，就让一切回归通通的滋味，那自由的感觉。如果迎着风就飞，俯瞰这世界

青春时光没有一点傻，看着你的脸庞，熟悉那种伤疤，缝补所有过往，忘记别人的喧哗，越是平淡的晚上，思念越猛烈的发芽。需要多少勇气才敢表达，我的心好想和你说说话，你是我最初的信仰，当幸福啊，坚持到最后的一秒，并不复杂。小时候天不怕地不怕，现在怎么了？长大了人不改变的虚假，你是我最大的牵挂。当幸福啊，我站在风里等你送来。去欣赏生命的变化，要幸福啊，坚持到最后的一秒并不复杂，小时候天不怕地不怕，现在怎么了？回到最初发现自己多么无暇，你是我最大的牵挂，要幸福啊，我站在风里等你送来一句话，我不再挣扎，去欣赏生命。要幸福啊， 假如让你带着你的智能手机穿越到清朝，给太后拍个照片美个颜，给皇上录个音放个曲儿，晚上用手电筒功能给公主讲个故事，说不定你就能改变近代史。不过由于没有插板，请自带大容量充电宝。 年轻创造未来 FM 九十八点二。 有一朵玫瑰，独

名 Charlie XX and Troy Sivan 1999 Back to 1999TTT and MTV, yeah, when I close my eyes And I'm right there, right there And he's right there, right there I'm right there, right there I wanna go older, but hey, it was something to do. I'm living out in LA. I drive his voice car just to prove.